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982人气挑战榜， 嗨，周一的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那新的一周开始了，每周一呢就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所以呢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没有关系哈，这个一定可以让场子热起来。而且今天我们的哇，一进直播间真的是凉风习习，不知道这个是哪一个给力的空调输送了这样的凉风，哇，简直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说现在是已经是冬季了哈，现在呢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今天这个天气气温不是很低，但是如果要是像我一样下了直播已经很晚的朋友，如果你还在外边，记得一定要多穿一点。好了，那么嘘寒问暖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上周精彩视频集锦。哎，那么今天呢我是选择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视频，因为呢这两个视频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它的所有人气和数据都是最高的，那其实相差无几，但是还是能排出一二名哈。哎，但是巧合的是这两个视频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同一个人，那么他是谁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哈。好了，那么依然是两种方式来互动哈。哎，对，我好像还没有说完我的主要内容，除了这个视频播放之外呢，剩下的就是当当当当主播私房歌。今天我选择的都是一些我平时可能听的会比较多的，有一些是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的歌曲，那有一些呢就是很多人喜欢的，那今天也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 MV 版也有这个纯音乐版哈，不管你是收听还是收看都可以满足你的愿望。那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两种方式，视频端请拨打没有热线电话，好，那么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那是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呢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会有一个挑战新歌声，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跟我互动啦，在上面留言啊，也可以这个刷刷小礼物，我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那留言点赞关注分享还有小礼物，走起来吧。那如果你要是只能听的话呢，也不要遗憾，调到 FM 98.2就可以了。 OK， 那么今天呢这个现场的光暖暖哒，我觉得今天自己美美哒。好了，我的自夸到此为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因为今天视频只有两个嘛，所以说大家还是稍微等一下哈。我觉得这个要压轴登场，也给大家一个猜的时间，到底上周你觉得这个谁能够夺得我们的前三名或者说前两名，那拭目以待哈。好了，那么今天呢主播私房歌先放出第一首吧哈。第一首呢我决定先来个 MV 版的，这首歌其实是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它可能算是一个小众歌曲，但是呢看完它的 MV 大家都说哇已经被男主所吸引了，就是视频当中男主的胸毛非常的抢眼，他到底是谁呢？是 LAUV Love， 他的一首歌 Re Forget， 我们来看一下。 be a ghost, but you pushed me over and over. Never thought I'd have eyes other than you over and over. Left you in the sky with the fire below. Thought I had it right, but I'm still.Sunrise could burn more than midnight without you. Already paying for tonight, it spins like a carousel over and over. Left you in the sky with the fire below. Thought I had it right, but I'm still lost in the light. 这是来自 Love 的一首歌，叫做 Re-Forget 啊，这个新风系统简直是太爽了，吹得我的头发好爽啊，非常的凉快哈，再次赞一下。这个直播间呢确实非常的舒适，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一样有一个好心情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好啦，那么刚才呢这一首歌过后，大家看完了这样的一个 MV， 觉得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好刺眼，这个摄影师您是喝多了吗？怎么拍的这么如此之晃？摄影师说了，喂，这就是要的特效好吗？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大家说，虽然说男主很好看但是呢这个长时间看真的是用眼过度的感觉。然后好多人都会说，觉得因为现在戳爷特别火嘛，我说哎，戳爷到底是谁呢？我真的是有点落伍了所以说呢，大家老说戳爷戳爷，然后我去百度了一下，哦，原来是指的是 Troye Sivan。 然后大家就说刚才听到的那首歌觉得跟戳爷的风格有一些相似，但是呢我是觉得其实还好吧，因为戳爷他也是比较年轻嘛，95年的一个歌手演员，那也是有自己很火的一些作品，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每一个歌手都是走同样的 的路线才好。戳爷有戳爷自己的小清新，但是呢 Love 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电音迷幻的感觉哈。但是刚才那首歌呢是属于非常的慵懒，让人听完之后很闲适。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那我觉得单纯的从听觉上来讲，它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时间段行走在我们北京各大街道的那种感觉。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播私房歌的第一首来自 Love 的 Re Forget 就已经播放给大家了，你喜欢吗？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互动，从零开始1740进入到直播间，谢谢。今天看来这个热度还没有炒上去哈，那大家可以拼命的点赞，看到罗昌海也进入到了直播间。好，那么大家继续可以传播一下，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面也是可以跟我来互动的。 OK， 那么第一首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依然是英文歌哈，这首歌呢并没有给大家找到视频，但是呢我觉得虽然说它作为一个小众歌曲，可是却给我一种，反正我听完这首歌的第一感觉就是可以安静下来，希望你能够跟我有同感吧。来，这首歌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其实一直非常喜爱的来自 Johnny Aris 的一首歌，叫做Great Expectations。 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我回来啦，九八二人气挑战榜。刚才听完了一首非常这个用很多我身边的人说，你怎么喜欢听这样的歌啊？听起来就是昏昏欲睡，觉得哎呀好难听啊。但我就觉得非常喜欢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同好？我觉得这个能够听这样的歌曲的人也是很有音乐品味的嘛。好了，自己夸自己一下。但我觉得这首歌确实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虽然说它有一点小众哈。好了，看到了这个上单雷说，道姐你都走清流范儿了，我一直都是很清流的呀。今天我一个朋友说，哎，道道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突然间有一种贤惠的感觉？我说我一直很贤惠啊。然后他就说，哎，呵呵，好吧。他说感觉道姐胖了不少。哎，你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呢？虽然说这是事实吧，但是你不能说出来啊。再说了，我们现在不是加了美颜的 特效滤镜了吗？怎么没有给我滤下去二两肉？好了，这个看来这个滤镜需要再加大一点哈。我今天还在说，我说哎呀，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脸，我说这个大脸盘子貌似肉好像是多了不少。嗯，下一次呢，我打算靠节食我是减不下去了，靠运动呢也不太可能，那怎么办？我现在我也很无奈呀，征集一下怎么才能瘦脸的方法。好，那么其实呢，说到这个瘦脸呢，我今天还真是收到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个瘦脸按摩仪。我觉得用了一下，感觉还挺舒服的，但是我不知道坚持下来会不会真的瘦。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如果有用过的话呢，也可以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正在看直播的你，有没有跟我一起或者说有一样的苦恼，这个脸肉比较多怎么办，怎么破？除了打针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好了，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告诉一下我哈，让我瘦一下。当然呢，今天这个觉得我可能稍微胖一点的也有我的发型的关系啦，哈哈哈哈，拼命给自己找借口。 OK，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到这个上周的揭榜环节。今天准备了两个视频，那都是出自同一个人，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上周四做客我们节目的林雨帆。这个小哥哥年龄不大，非常的年轻，但是声音是超级有磁性，非常浑厚的那种。而且呢，他也是有唱歌功底的，小的时候学过民族唱法，所以现在呢，虽然说是一名职业的演员，但是他对唱歌也是非常的热爱。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哈，他是一共带来了五首翻唱作品，那每一首几乎难度都非常的大。那今天呢，选了两首在上周不相伯仲，人气不相伯仲的两首歌，也是我们当时觉得哎唱得非常好的。那到底是哪两首？我们先来看看，还是有微弱的差距哈。那排名在第二位的是这一首，其实这首歌呢人气也很旺，很多的歌手翻唱过。那这位小哥哥翻唱之后呢，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很多的热议，包括他的微博上也有很多粉丝去留言说，这个雨帆你唱的实在是太好了。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你就不要想起我， 再来听。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撩倒，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 嘿、hey, 这首歌你就不要想起我，来自林雨帆的演唱哈。我觉得这个他唱起来的感觉就是可能作为一个演员他的职业素养就是这样的，非常的投入，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表情，他不像我们可能唱歌或者说唱 K 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只是唱，那顶多就是就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但是他脸上面部的细微的表情还是能够透出他对这首歌投入的情感哈，非常的棒。嗯，那也是在上周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好的，也谢谢这个各位粉丝们，不管是颜粉还是音粉还是他的这个角色粉啊的支持。好了，那么看到法考汪喵喵喵进入到直播间，是让我们一起学猫叫吗？让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每天吸猫一大口，成功活到99，所以这就是每天吸猫的一个好处哦。好了，那说完了这个视频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主播私房歌，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啊。刚才是听完了两首歌了，两首都是英文歌曲，接下来呢要推荐一首中文歌。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这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歌手，虽然说他可能这几年都没有出过什么样的专辑，最近的一次消息或者说上热搜还是因为他在演唱会上，然后呢他的一个歌迷在台下边唱边笑，大家知道是谁了吧？没错，就是戴佩妮。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他的歌曲其实并不是那些经典的，像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街角的祝福啊，或者说爱过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而是他最近一张专辑当中的新歌。这首歌叫做贼，其实歌词写的还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并且呢很直白，这也跟他的性格很像哈。那简单直接不做作，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开始的时间不能归，早休息了却说累，在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了说别浪费，说不起了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哎哎，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算一句早休息了却说累，在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了说别浪费，说不起了说不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管好你。 这首来自戴佩妮的贼，哎，听起来还是很有那种感觉的哈，很有力量感，而且唱起来呢也是那种很霸气的样子，很符合他个人的人设以及他音乐的风格哈。那接下来的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这个曲风就稍显不一样了，这首歌是来自于阿四。那阿四呢大家都知道，可能那一首歌什么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一下就火了，大家还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网络上兴起的那种网络女歌手，网络民谣女歌手的时候，她已经相继推出了自己很多很多的歌曲，包括后来的大家现在非常耳熟能详的她和林宥嘉合作致姗姗来迟的你，很多的单身朋友都把她奉为是哇，这首歌简直就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没关系我可以等，就是只要是对的人晚一点也没有关系。其实歌词里面写的就是我可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洗碗，然后也并不会觉得孤单，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种状态吧。那当你想要结束这种状态的时候，但是身边没有这个合适的人，那就让这种状态继续，等到有什么时候有这个人出现的时候，然后那才是最好的一种遇见的方式。好了，致姗姗来迟的你并不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而是另外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后来的歌曲了。 安静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哇，这个气口简直是接得完美。好，那么阿四的歌曲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叫做《索性》。 还以为自己真的刀枪不入了，以前到你就哭了，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畏惧了，以前到你就脆弱，逞强太久快忘了我也曾颤抖，这些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伪装太久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准备风吹得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我的线，当我像卷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你是泥土为我遮掩，当我渐行渐远，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危险，因为你世界在辽阔，我不怕坠落，你会拖着我。刀枪不入了，以前到你就哭了，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畏惧了，以前到你就脆弱，逞强太久快忘了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伪装太久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得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我的线，当我像片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你是泥土为我遮掩，当我渐行渐远，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危险，因为你世界在辽阔，我不怕世界在打我，走不出你。 快乐了，一见到你就笑了。 所幸这是阿肆为数不多的非常温暖的歌曲哈、啊。以往他的歌呢可能都会有一点嬉皮，或者说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搞怪在里面，但是这首歌却实实在在的是唱出了心底的那种温暖。好，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依然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今天呢是周一版本，也就是982人气挑战榜加上主播私房歌的推荐环节，所以说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呢依然可以跟我互动哈，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啊、找到这个通道之后就可以跟我留言和互动啦。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的。看到一人泽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他说 Hello 嗨晚上好啊泽哥，要不要给我打个 call 呢？好，那么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刚才我们是播放到了阿肆的索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吧好不好，这个光听呢这个画面还是会定格在我以及直播间上面，大家可能都看烦了，那我们来换一个画面。下面的一首歌我觉得今天呢好像在这个 MV 播出的时候呢还没有什么太过于轻快的歌曲哈，那我们就先来看一首或者说先来听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觉得也是很温暖的，适合怎么说恋人之间听的一首，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好吧，那就把这首长情的告白送给大家，来自陈奕迅，这也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一首主题歌。 海里有一条叫 Alice 的鲸鱼，她身边从来没有朋友和亲人，我很想去看看能不能遇见她。 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 世界上有一条最寂寞的鲸鱼，叫 Alice。 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很多人，都是 Alice。 静静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们 自己喜欢的人，爱上另一个人会很难受。想不到，当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失去一个人的时候，会更难过。 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有人说夜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花落我明白了青春。 啊，这个 MV 也就是电影当中的片段真的是好美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就是虽然说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不觉得说哎他在演什么呢，这个情节很文艺，但是有些看不懂的地方，但是没关系，我觉得美就够了。有的时候看电影其实是一种放松。不过说到电影呢，最近毒液上了，所以很多的小伙伴是不是都已经期待已久了呢？前几天看到微博一个热搜说毒液太可爱了，那毒液到底是谁呢？我还没有看，所以大家也不用给我剧透了，我更加不会在这儿给大家剧透啊。那看过之后大家可以来理性讨论一下，如果要是已经有看过的朋友也不妨可以小的一丢丢的来探讨一下哈。我那天说李涛，我说李涛是谁，然后后来才知道哦，李涛现在指的就是理性讨论哦，原来是这样。好的，理性讨论哈。那我们今天继续主播私房歌的环节，刚才呢放的这些歌曲都是偏温暖系的，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会特别的轻快，而且呢会让你一听就觉得哇想动起来很开心。这是一首法语歌，来自 Zeho 和 MHD 共同带来的 Les Coma， 来听一下吧。 Il ou elle a dit les nouvelles ne sont pas bonnes. Je ne le dirai qu'à toi, ne le dis à personne. Il ou elle a fait, je crois qu'il y a eu mal donne. Ça m'étonnerait vraiment que quelqu'un lui pardonne. J'entends des bruits de couloirs au loin qui résonnent. Que ce soit vrai ou faux, tout le monde en fait des tonnes. Si l'ami de tout le monde est l'ami de personne.Dans mon coin ici, l'ambiance est bonne. Non, tu n'as pas idée. C'est chaud. Pourquoi verbaliser? C'est chaud. L'ambiance est validée. C'est chaud. Le terrain balisé. C'est chaud. Laisse-les parler. Demain on aura sa paix. Laissez-les coumas. Laissez-les coumas. Laissez-les coumas. Laissez-les coumas. Laissez-les coumas. Qu'est-ce que tu me parles de ma vie, tu sais nada. T'es de ces personnes qui m'étonnent grave. C'est vrai que t'es gentil mais t'es pas fiable. Encore plus faux que le mec qui n'a pas de défaut. Un tel et un tel sont ensemble mais c'est vrai. C'est le mytho du coin qui raconte ça. Il a gagné au loto et zappé la mif. Quand le bonheur s'approche les jaloux pas. Tu l'as quitté d'après ce que tu racontes. Elle t'a quitté d'après ce qu'elle elle raconte. Chacun sa raison, tout le monde parle. Mais chacun sa version. Laisse-les croire, laisse-les acter. T'es pas l'hypocrisie, on gravit les paliers. Éloigne-moi des soucis, j'suis fatigué. J'ai pas leur temps. Je m'en saillais. Non, tu n'as pas idée. C'est chaud. Pourquoi verbaliser? C'est chaud. L'ambiance est validée. C'est chaud. Le terrain balisé. C'est chaud. Laisse-les parler. Demain on aura sa paix. Laissez-les coumas. Laissez-les coumas. Laissez-les coumas. Laissez-les coumas. Laissez-les coumas. Tu n'as pas idée. C'est chaud. Pourquoi verbaliser? C'est chaud. L'ambiance est validée. C'est chaud. Le terrain balisé. C'est chaud. Laisse-les 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继续我们的九八二人气挑战榜，刚才听到的一首法语歌曲叫做 Let's Just Kuma，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很欢快。好，那么继续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啊，当然呢刷刷小礼物支持一下我，为我打 call， 哎，我也是非常欢迎的。那希望大家能够每天都能够准时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哈。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揭榜环节，今天虽然说第一名已经毫无悬念了，还是林雨帆，因为第一名和第二名呢都是出自同一个人嘛，但是还是要把这首歌带出来。那这首歌我觉得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当时就评价说，我说哎，这是全场最动情的一首，果不其然在网络上也是人气非常的高哈，一举夺得了第一名。这首歌就是在现场演绎的慢慢，来看一下。 掌声掌声，再次鼓掌，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首歌啊，慢慢这也是上周获得我们九八人气挑战榜第一名的歌曲，恭喜，再次恭喜林雨帆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揭榜完毕之后继续主播私房歌的推荐。接下来的这首歌曾经有几位嘉宾都在我们节目当中唱过，但是原唱我还真是第一次放给大家听，这就是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今天呢，我们来配着 MV 一起来食用，口味更佳。好，来听听这首歌《被驯服的象》，会唱的朋友大家一起嗨起来哈！反正呢，我们也是这个打造成电台的 KTV。哎，我怎么点不出来？哎，在哪里？好。怎么一下变成了绿幕？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 好，我们还是这个以音频为主哈。哎，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给我切到了画中画，我还在找我的音频。 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 好的，大家还是看我吧。 释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剧组，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就在你就可以想 好吧，看来我们的这个歌曲呢还是先听到这里吧，因为实在看着这个画中画太过难受了。好，没关系哈，我们再来看下一首歌，我们看看下一首歌是什么样子的呢，来自 Nico， 接下来如何，看看这个画质，哎，这个是好的哟。 谁？ 这首歌叫做《接下来如何》，来自 Hello Nico。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的歌曲哈，但是呢却不妨碍它的好听程度。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是去爱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还是接受一个喜欢自己的人，永远呢这两个命题都是好像需要我们好好去衡量一下哈。那到底是你爱别人多一些，还是别人爱你多一些，这个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所以呢就因人而异啦。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的九八二人气挑战榜就到这里，我是道道，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依然有很多非常非常新鲜的歌曲好歌带给大家。好，那么就等着我们明天再见吧。明天呢会有我们的嘉宾到场，他到底是谁呢？我先保密，那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OK， 最后来听一小段歌曲，然后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